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而此时的展宅，面对着一桌子鲫鱼兼备的好菜，展燕朝一点胃口都没有。展燕林用勺子轻敲餐杯，举起红酒杯子来致意，展燕朝也没有端杯子。他看一看空荡荡的身侧，又看一看满满的饭碗，心中酸涩难言。如果在往日，自己如果剩了菜，季作山总会默不作声的接去。展燕朝特别爱嘲笑他， 就这么爱吃我的东西？ 季作山埋头吃了两口，轻声道：“ 不吃浪费呢。” 展父向来宠溺展燕朝，绝不会指责他浪费。展燕林看到他浪费粮食，也不过是不赞同的摇一摇头。那个会接过他饭碗的人，怎么还不回家来？展燕林没有在餐桌上管教弟弟，只是在饭后甜点时间稍加了一些提点。 我建议像你这样的精神状态，最好不要去参加明天的。 我要去。 展燕朝打断他。季作山会去，他怎么能放任季作山和罗西单独相处呢？看到弟弟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展燕林想说什么终究还是忍住了。展燕林不是不想管弟弟，但是他跟弟弟一来年纪相差太大，二来母亲是因为生展燕朝才不幸离世，他自小对这个弟弟就很难产生好感。展燕朝低头想了一会儿，突然一拍掌，喜滋滋地笑开了。尽管不大喜欢这个弟弟，展燕玲也须得承认，弟弟是个美人，笑起来甜蜜蜜的，直勾人心。展燕朝跑向厨房。 快快快快，新做的几个菜做得越精致越好，做完了打包。 展燕玲无奈的。 你又起什么心思了？ 展燕朝眉飞色舞。 我去给季作山的弟弟妹妹送好吃的。 展燕玲他没说什么，他现在可能比展燕朝更了解季作山的情况，不过让自己这个弟弟碰个壁也许不是坏事。开着电磁车的展燕朝来到他为季作山的弟妹购置的小屋前，却没有见到里面亮灯。在这种地方开进一辆电磁车来着实招眼，许多藏在暗处的小孩忍不住好奇，趁他下车后偷偷前来抚摸车身。展燕朝也顾不上呵斥他们，把餐盒拎在手里，整一整小领带，迈步朝房子走去。按理说，季作山那么顾家的人，明天要去伤疤，肯定是要回来见弟妹的。想到一会儿能见到季作山，展燕朝肚子都有点饿了。展燕朝当然不会懂得什么叫非请勿入，这房子是他买的，他自然有钥匙，不至于蹲在外面喂蚊子。他掏出钥匙开门，屋里一片漆黑。他摸了摸墙边，在蹭了一手灰色墙灰后，终于摸到了一根电灯绳。他满怀希望地用力一拉，迎接他的是空荡荡的房间。没有桌椅，没有人气，只有一方用砖砌成的床铺。展燕朝的心也唰的一下空了。他在房内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，茫然地想，人都去哪儿了？他左右看了看，发现床铺边缘放着一个小小的信封。展燕朝拿起来往下一倒，叮铃当啷地跳出了五把小钥匙来。他不甘心地又往下倒倒，又伸手掏了掏，发现里面除了五把钥匙，确实不再有只言片语。展燕朝更加茫然了。 他没有愤怒，或许是这里没有东西能给他砸。他把餐盒放在了床上，自己也没有掸一掸灰，就直接坐了上去。展燕朝坐了一会儿，他想不能把餐盒带回去让大哥看笑话，于是他把餐盒打开，把吃的都拿出来摆了一床，一口一口往嘴里塞，颇有一点饥不择食的意思。但东西吃进嘴里，统一的变成了苦味儿。他捧着饭碗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明明他之前对他那么好，为什么突然就不好了呢？伤疤属训正式开始前，罗西总算确认，按照国家标准测算，季作山的精神力起码在 2S 级以上，如果稍加训练突破 3S 也是指日可待。至于他体内天生的能量也远超正常值，如果他想，他随时能转化为阿尔法。罗西感叹道， 你真是一座宝藏啊。 而他宝藏的名号也的确飞升于外了。伤疤属训是将所有报名的学生打散，分散在四个集合点，先集结一天完成报名签到。而在签到完成后，各自明确每组成员出发的时间点，按照要求，在第二天的零点到六点间分散进入作训场。在比赛的集合点，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对季作山指指戳戳， 就是那个小白脸干飞离台机甲 开训练机那个， 应该是。 你别闹了，训练机打专用机，把专用机打废了。 我也没说是真的呀，就是传言，传言而已。 不过长得倒是真好看，白白瘦瘦的，腰身也不错。 啊，你看中人家了？ 他们没能亲眼见到他手撕机甲的壮举，也不知道精神力测试的事情，因此季作山也不过是他们的一项谈资而已。展彦霖宣布规则，和往年一样，除了机甲以外不得携带其他物品。每个集合点上的人，每四人自行组成一队集体行动，如果遇上无法解决的危险，可以发送求救信号，基地会派人前去援助。前十名成功抵达基地的会有奖励，而第一名可以获得一台高精度的军队级机甲。听到那个量词，池小池心头飞动，却没说什么。池小池看了看自己的步履，觉得怎么看怎么顺眼，稍一思忖便决定夺个第二，实在不行夺了第一再让他们折现。混在人群里的展燕朝一听到宣布可以组队了，方才回了神，往季作山身边挤去。谁想到罗西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搭住了季作山的肩膀。 咱们一组。 池小池当然点头了。展燕朝越发着急，有点粗鲁地拨开人群。谁想在距离他不过五六步时，两个穿着他校校服的人抢先接触到了池小池。 这位，跟我们一组吧。 这两人一男一女，发生的是南方。男孩长了一双乖巧的狗狗眼，女孩则生得淡若茉莉，清秀得很，一头卷发高高扎起，虽然难掩傲色，整体气质却算不得刻薄。池小池将这两人从头到尾打量一遍，问季作山 怎么样。 季作山声音难掩兴奋， 很好，你看女孩的手。 池小池顺着他的指点看去， 嗯，是挺漂亮的。 我用精神力探过，他手腕上戴的手环应该是武器专精型的专用器。 嗯， 看男的的手环用的是敏捷专精型的专用器。 挺好，看来是打算做一个彻彻底底的性冷淡。罗西望了他们一眼，问池小池， 我没问题，你呢？ 池小池点头道， 嗯，别拖后腿就行。 男生笑得露出了小酒窝。 不会的啊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王西周，这是我姐姐。 女孩着意地看了池小池一眼，微微点头道， 汪小青。 这就算是组队成功了。池小池去做登记，而罗西坐在就近的一处岩石上，戴着单耳耳机，拆了盒牛奶慢慢喝着，并没有打算跟两个新队友攀谈。路上有的是时间，不急。汪家姐弟也不急于靠近，凑在一起说话。汪细周高兴得很，无形的小尾巴都要摇起来了。 太好了，我还以为很困难呢。 只是搭上了线而已，大姐可是要我们和她打好关系。 啊？ 大姐说南陆军要她要定了，看你的了。 我觉得她挺不好说话的，凶，像咱爸。 你指望一个天才脾气好，不如指望母猪上树。 姐， 我可不管，我是来做任务的。